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93集。 高建宏神色冰冷，吴真听得挑了挑眉。郭世杰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蒙着一张脸左看右看。李寻大步离去，郭世杰追在后面。李寻步伐迈得大，且过道拥堵，郭世杰很快被甩开了。等他追到大厅门口的时候，李寻早就消失了。郭世杰擦了擦脸上的汗，气还没喘匀，又一道黑影从面前闪过。黑影往门口冲，冲了没几步，猛然急刹车返回来，一把夺走他手里仅剩的几张名片，再次往门口跑。朱韵跑出酒店，远远看到李寻上了一辆出租车，缓缓离去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等胸口慢慢平复后，低头重新看这张名片。飞扬网络有限公司。世间缘分难寻规律，老天无聊消遣，随意撒下丝线，却将毫无关联的事物紧紧捆绑在一起，赌上顽固的尊严与骄傲，今后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郭世杰正犯愁名片没了，这时手机响起，他一看来电人名字，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颤颤巍巍接通电话，里面传来张放慵懒的声音。 哎，外铁出了怎么样啊？ 还行。 拿没拿到合作啊？ 现在还不确定。 那有没有招到人啊？ 郭世杰谨慎地说。 好像有几个人看起来挺感兴趣的。 张放嗦了口咖啡。 那你声音怎么这么虚啊？ 没啊。 哎，反正看成效了。 张放气定神闲道。 董总马上出差回来，到时候公司要是再没气色，咱们几个就一起等着秋后问斩。 郭世杰额上又是两道汗下来。朱韵回去后上网搜索了一下这个飞扬网络有限公司。公司是去年成立的，主要在做游戏，但基本都是没有上线就砍掉的，消息非常少。网上有这家公司的招聘信息，朱韵点进去，内容很简短，招程序员，工资待遇要求什么都没提。他看了眼发布时间，就是公司刚成立的时候，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朱韵直觉这家公司有点不靠谱，但没办法，因为李寻看样子是打算去这里。他按照名片上的电话给公司打过去，接电话的正是有气无力的郭世杰。在听说朱韵是来询问招聘信息的时候，一下子精神起来。 请你等等，我去招募人事总监。 好。 朱韵心说公司结构还挺正规，还有人事总监。过了一会儿，张放来接电话，没说几句就直接约了第二天的面试时间。结果当天他跟李寻碰到一起了。这公司地段还不错，在市中心偏北的创业园区里，近年来政府扶植互联网创业，专门为这些公司建了一条创业街。互联网发展浪潮太猛，整条街大大小小的公司算起来有几百家了，开了黄，黄了开，比麦子收得还快。朱韵按照张放给的地址找到创业园区 B 栋，他一进楼就看见了李寻。创业楼的一层大厅很开阔，中间摆着园区模型，搞得像售楼处似的，李寻就站在模型旁边抽烟。当然他也一眼看见了朱韵，两人谁都没说话，场面有点尴尬。恍然间，朱韵竟有种大一刚开学时的感觉。 他早应该想到李寻的效率比他还高，肯定也是分分钟打电话约面试。两人均默不作声，各自端庄地等待着，显得大厅更加空旷。没一会儿功夫，他们手机前后震动起来。张放发来短信通知上楼面试，朱韵看完短信抬头发现李寻已经先一步进电梯了，他在后面紧追几步，可惜还是没赶上。李寻一秒没等，直接上去了。公司在12层，虽然朱韵一开始就有预感公司规模不大，但他从没想过这规模居然有这么不大。就这么小小的一层里，竟然硬生生塞进去8个公司，有7个是搞互联网的，还有1个是做物流的。拜这个物流公司所赐，狭窄的楼道里堆了成山的快递，走路都困难。等朱韵挤到飞扬公司门口的时候，李寻已经被张放拉进小黑屋面试了。接待朱韵的是郭世杰，他显然还对朱韵有印象，冲他和善地打了招呼，又接了杯水招待周到。 谢谢。 朱韵接过水杯打量周围环境，公司面积大概只有100多平，但看起来却很开阔，主要是人太少了，算上朱韵和李寻也才4个人。哦不，刚刚从厕所又出来一个年轻人，睡得一头乱毛，打着哈欠回到电脑旁。他一碰键盘，屏幕亮了，上面正挂着个夜游在玩。就在朱韵无声体会飞扬公司的企业氛围时，小黑屋里忽然传出张放的惊呼： 什么？坐牢？ 小黑屋门开，张放脑袋露出来，朱韵和郭世杰就站在外面。张放瞪着郭世杰： 你都往公司里引啥人呀？ 郭世杰无辜地看着他。张放瞥了朱韵一眼： 得了，一起进来吧，早面早完事儿。 他末了又冲郭世杰道： 你也来。 小黑屋里4个人静默无语。面试房间也就6-7平，一张方桌子把他们隔开两边。以张放和郭世杰为代表的飞扬员工一方体格瘦弱，垮垮地坐着。反观李寻和朱韵，朱韵穿着得体，坐姿端正，李寻则抱着手臂靠在椅子里，神色冷漠，一语不发。相较起来，好像这边才是面试官一样。屋里气氛诡谲，郭世杰额头上又开始渗汗。张放觉得自己的气势有点被压倒了，他不甘示弱，嘴角一搭，也装起高冷来： 傻坐着干什么？不知道把简历交上来？ 张放皱着眉，语气不善对朱韵道： 还是你也像他一样，连份像样的简历都拿不出来啊？ 他说着还跟身边的郭世杰抱怨： 你说现在这些应聘呢都怎么回事？跟我们当初简直没法比，要专业没专业，要…… 他话说一半，桌子上多了一叠纸。 抱歉，这是我的简历。 张放轻咳两声，拿起简历大爷一样审阅起来。屋里又恢复了一阵宁静，只剩刷刷翻纸的声音。不多时，张放沉下一口气，在大家以为他要发表什么看法的时候，他忽然举起简历，扭身狠狠抽了郭世杰一下。郭世杰一脸懵逼： 怎么了？ 他捂着脑袋惊恐地问。张放眯着眼睛问郭世杰： 你都招的什么人啊？不是混混就是骗子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 郭世杰完全不了解发生了什么，旁边朱韵眼神一斜，先开口道： 骗子？请你说的仔细一点。 张放定睛看他，嘴角带着明察秋毫看破大局的笑。他拿起简历： 你作假也得做得像一点，有这种简历的人会来应聘我们公司？你是不是当大家都是傻子呀？ 郭世杰探头想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简历， 却又被张放抽了脑袋。张放挤在牙缝里小声说， 有点出息行不行？ 等张放回头，发现朱韵正看着他。 你对公司很没信心？ 张放轻咳， 咱们就事论事。 就事论事就是你完全不看好自己的公司。如果你连面试员工的时候都能摆出一副公司明天就要倒闭的表情，那还怎么召集人才？ 郭世杰在旁边听着，心里一万个同意。 即便公司实力真的不行，你也要有信心，信心才能带来运势，这样你才有机会摸到好牌翻身。另外，你是公司的 HR 总监。 啊？对啊。 我问句题外的，你觉得做 HR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 张放被朱韵一段话直接说傻了，耿直地回答， 不知道啊。 是识人之能。 朱韵身体向前，两手叠在桌子上，凝视着张放的眼睛。 否则摸了王牌认不出，那就太可惜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